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现在请双方验牌。 验牌完毕，可以开始了。 好，可以开始了。大家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周润发。哦，不对，我是朱明奇。今天这个我们三个人啊，在这里开一桌三缺一，这个讨论一下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电影。非常有名，听到这个国语的配音啊，一听到就是发哥的声音，赌神。哎，相信很多这个内地跟我一样这个年纪，或者说我们有这个经验，没怎么赌过啊，但是对于赌博的印象都停留在这个发哥翻那几两张扑克牌。 所以你刚刚这电影一出来，你知道我介绍自己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了。 你我是赌神，你就可以当那个 赌 王，你可以当那个坏蛋。 我是赌圣是吧？ 你可以当那个输给我的坏蛋。 我都说我是赌圣了，拜托。对，大家好，我是刘明宏哈。 对，我是佩芬。 嗯， 大家好。 这个前两天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过了，这个海南三亚是有这么一个酒店，它酒店里面弄了一个什么呢？它开了一个博彩的娱乐。那大家说这个跟赌场有什么区别呢？那他说我们这个是有区别的啊，赌博是不合法的。那我们呢可以把筹码兑换成酒店的消费啊，不可以兑换成现金，会可以换成你的房费啊，或者说你转换成酒店的其他这个服务，就在酒店里面结算的。那有的人说这不就是变相的赌博吗？好，三亚的这个文体部门就关于说啊，这个酒店涉嫌违规。这个酒店不小，我看了一下，3万多平米的营业场地啊，这个开张了以后被三亚当地的这个部门叫停。但是呢，之前外媒的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报道说，中国政府默许海南的离岸的这个岛屿上的这个酒店啊进行合法博彩的试点。那这个话就比较有刺激性了，因为熟悉这个内地法律的这个背景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赌博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回去看相亲节目啊，这个基本上30岁以上的师奶要是再婚啊，或者说找老公的话，首先有一条，不能好赌， 不赌博 啊。但是 我还以为你过年回家看相亲节目了，相亲了。 我这个了解一下这个社会的动向。你看，真的从找什么老公啊，你这最看得出来这个人民的人心向背啊，大家的喜好。所以我真的是就是非常洁身自好，我从来没赌过。 我觉得先不说这个人喜不喜欢赌博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刚刚从你说这个三亚宣布有这样一个酒店嘛，然后后来也看了，说这个外媒这样一说之后呢，然后这个海南的。这个当局的马上就出来说话了，说哎，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博彩活动， 没有的事儿， 对，没有这个政府同意的，对。然后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政策上来说呢，这个海南三亚想成为一个这个澳门第二，估计还是比较难。 对，但是让人觉得出有一点这个奇怪的一丝味道，就觉得扭扭捏捏，扭扭捏捏，好像有这么想试一试的意思。我就想啊，3万多平米的一个酒店，在三亚，三亚不是一个太大的地方。要开出来在里面搞这种经营活动，哎，当地的工商啊，这个公安啊，或者说各个这个文体的部门肯定都知道啊。那之前是不是一种默许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其实大多数人这么一个猜测试点。那现在不是说他真的说叫停，只能我下的一个 判断是叫做试点失败。 嗯，我先回应一下，刚刚 Vincent 说他看那个相亲节目，我个人觉得相亲也是一种赌啊，也是一种赌博， 赌老公， 对，赌老公。然后刚刚讲到就是讲到说违规或者是试点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都成立。 嗯， 应该是前面有这么个试点的味道，就试水温一个风向球，然后试出来发现风向不对了，就变成违规了， 水有点凉。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你说中国人真的是蛮喜欢赌的，包括台湾人、香港人都一样，他就赌，喜欢赌嘛，对，有钱就开开心心的。可是你说就老是钱都流到外面去，澳门这些总是觉得好像钱都流出去嘛。 是啊。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搞个赌场，而且三亚的观光月其实很兴盛的嘛。 对对对。 你说在这边有一个其实也未必不好嘞。所以有一种感觉，也许就先试先丢个，我们不把它真的弄，也许就是 看一看风向。 看一看风向。 嗯、 那万一这个反应民众的反应也很好了，然后大家这个风向也许反应好了，然后也没啥批评。 对。 然后官方可能感觉这风向对，也许搞不好就会这个顺理成章顺水推舟就过了。可是因为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风向不太对，所以就变成了违规。 你刚刚说那个相亲是赌，那如果照你这么说，他们是先弄出来看看这个风向怎么样，那这才是个赌，而且是个大赌，拿这个3000多平方的这个 3万多、 哦、3万多平方。 对，我说这个酒店 这个成本比较高、啊。 酒店如果说这个赌，看来现在是 赌 错了啊，赌注下错。 嗯、 但是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确实像刚刚佩芬提到的，大家马上想到澳门，这个澳门博彩合法，那很多内地的游客到这个澳门肯定要去这个去个赌场玩一下， 这个算是必玩的。 对对，基本上已经是澳门的一个必去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更重要的是，大家考虑到说，你这个赌场通常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怎么说输钱的，或者说这个留一点钱在这个赌场。那大量的这个人民币啊，这其实是支持了澳门的这个福利事业。那我经常在想啊，这个澳门，你看每年， 你知道这个 社会福利很好， 澳门的博彩这个行业啊，就是这个澳门这个，因为这个有这个赌场的存在，可以令到澳门很多酒店是他们的支柱产业。 还有那个澳门 的 社会 股票全都是翻的这样涨。 这个每个人的福利啊，这个你看澳门每年说派糖，哎，香港每年说这个6000块港币发了一年不派了，好，但澳门每年都有派啊，这个而且越派越多， 而且非永久居民。 非永久居民都有派到4000多这个澳元啊，这个，所以我经常在想，这里面有多少的钱是这个，比如说内地的这个赌客啊，这个捐给澳门的博彩事业，然后再通过这个变相的形式啊，变成这个澳门的社会福利，让人觉得很羡慕、啊。 所以其实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讨论过说，好像国家已经慢慢的说想把这个海南三亚作为这样一个试点 啊，对， 先尝试一下，但是好像一年多以来没有任何的动静。 海南其实有一个特点，比如跟澳门一样嘛，它有一个岛屿的啊，这么一个环境，就说你这个钱呢进得去出不来，我把你的所有的钱呢都圈在这个岛上。你看这个岛屿的地方往往就容易办赌场，比如说这个新加坡，新加坡这个马来西亚有赌场，那这个澳门就不说了。还有呢，像拉斯维加斯，虽然说不是在岛屿，但它在沙漠当中，它周围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个呢容易让人说，哎，这个赌博虽然说有一些赌博人家是认为不好的这个风气恶习，但是呢，哎，离这个主流社会远一点，离我们远一点，我们还可以把你避开。哎，大家想玩的人可以去。 是， 你还别说，台湾其实之前我记得我们做过节目说，台湾的是 马祖 对吧？ 对， 马祖也有赌场了，对吧？ 对， 是要建， 是要建。 因为去年7月那时候我们跟 Harry 那时候一起聊的时候，聊是那时候刚好马祖的博弈公投，台湾叫博弈，就反正就是赌博的一个公投，就是到底要不要设赌场？ 是， 因为其实，在台湾的话，都要做。对当地居民做一个公投嘛， 对对对， 然后后来是过了， 通过了， 对，通过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了，所以就在做嘛，就大概现在。 所以马祖会建赌场， 应该是说，而且是说投资的那个公司也已经开始在过年这附近吧，他开始到最近进行一些评估干嘛的，所以是会做的。而且最近在上礼拜吧，尾巴还这礼拜投的一个新闻，不是讲到说有可能跟福州做一个一日娱乐圈的一个结合，就可能以后你未必一定得要就来什么马祖观光或进台湾，你可以直接也许在入住台福州的酒店，他可能在沿海去设一个酒店特区，以后你只要入住酒店之后，也许有一个接驳船，你就可以到马祖去赌博，然后当天可以来回，就变成一日娱乐圈了。对， 那天跟佩芬聊这个的时候，你知道马祖吗？马祖虽然属于台湾的这个那个，但是离台湾这个本岛就那个大岛其实很远， 离大陆比较近， 对，离福州反而非常近，所以你想说别说中国政府了，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想说我们这个老百姓荷包里有点钱了，想去娱乐娱乐，哎，我要么去澳门，然后之后可能去台湾，那我干嘛不去自己的赌场，然后把 钱给自己的钱啊，钱的这个吸引力真的很大。我这两天说看到这个台湾说这个 大是叫二弹岛是吗、嗯、说这个两个岛要撤军了， 大弹岛、 大弹岛和这个二弹岛还有一个，说这个经常从大陆经常望过去嘛、嗯、不是有以前台湾的这个宣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说现在如果撤军的话这个牌子啊、是不是要改成比如说度假酒店欢迎你、嗯、或者说欢迎来赌场娱乐这样。 其实这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当时我们在聊天聊到为什么，你说、嗯、你说大家都会考虑如果你新建赌场可能相对而来可能就是人会变得复杂，有治安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会有反对的声音，可能就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嗯、可是为什么马祖居民这么渴望可以有这个公投过可以设立赌场、嗯、就因为它长期在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地方，而且它离台湾的本岛真的有点远、嗯、就感觉到好像是大家也不理你、嗯、就平常说好像会照顾你一下，可是又好像从来都没有照顾你， 或者其实可能对于本岛的这个台湾人觉得你要祸害祸害不到我们这儿来，是有这个意思吗？ 而且他们对经济的一个渴求是比较大的、嗯、就希望可以真的因为有这个设立赌场可以带来为澎湖对马祖的人带来。而且当初比较好玩，我们也谈到一个点，就是他们设立这个赌场，就是开发商呢有讲说如果万一赌场真的设立之后呢、嗯、每第一年每个人就每个居民是派18000块吧、 哦、好像非常多钱， 一万每个月给你18000，一万八 每个月发我18000， 然后而且如果到第五年开始是每个月给你80000， 我天哪，这个是， 所以你说我就不做啥事，我都不用工作，只要这赌场进来，万一真的好，那其实 我只要在马祖待着， 对，7000个居民有这样的，我每个月等着派遣、 所以好像是说 当时他们，他等于说赌场公司用这个每个月10000多收买了你的一票， 对、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好多反对派当时就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来了？而可是这是一个空头支票，谁知道说到时候这个马祖会有什么情况？因为那天我们说好像马祖的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对吧？对各个方面 啊。好，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赌场啊，你说到底要不要开、三亚呢已经明确说不能开了。那在这个赌博之外，其实 这两天 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这个博弈啊在进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那他撂下这么一句话啊、这个他说啊，中国的爱国歌曲助长反日情绪。哎、 不是爱国歌曲，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其中就有很多这个我们认为的是爱国歌曲啦。 曲 那其实大家我这个想想你哼的都哼得出来那么两首啊，就是以日本为对象的，但是我们是在小学都学的这么爱国歌曲。 我们都是游击队。 这一类的哈、比如说大刀香之类的啊，那这样的歌曲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呢，那有的人呢认为它是正当的这一种啊，这个国人意识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那有的人也批评啊，它助长了某些程度上狭隘的或者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啊，你怎么看？ 对， 在这个12点半之后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那香港的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1872346、那或者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凤凰 FM 这个啊应用程序呢来找到3D 化新闻，用这个一键 call in 功能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了。 好，那我们今天前半部分还是讨论这个赌博业，哎，其实对于华人来说，这个赌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啊。好，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 蜥蜴队说话， 200万， 价钱合理。你台面上没有一张红心，我有9张牌可以博同花，我跟你200万了。还好，如果这张牌发给你就惨了。第4张牌已经掉到200万了，第5张牌当然不能少于500万了，是吧？ 500万，老 K 队想投机。我皮带7，2队没有理由不跟呢、500万有了，开牌看吧。 开始。 你好像看透了我的牌了。 哼，年轻人，是你还不够炉火纯青啊。 哎，这个年轻人还不够炉火纯青，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说法，说这个赌博啊，这个十赌九诈啊。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赌博的一个揭秘的一个节目，就说这个讲一个叫做千王。千王呢，他就是在那边，哇，就是你拿摄像机镜头就对着他，对着他看他翻那个牌。但是哎，我真的就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翻牌。后来他说啊，比如说你在这个牌桌上放的这个比如说周润发喜欢戴的这个戒指，戒指都是通常是可以反光的。然后呢，这个香烟盒子，香烟盒子上面有一层那个塑料的薄膜，也是反光的。手机壳也是可以反光的。所以呢，这个赌博呢，大多数人啊，其实特别是你在中国内地一提到这个事情的话，大多数人对赌博是一个很反感的一个印象，觉得赌博就是骗人啊。哦、就而且这个赌博， 这个揭秘还是等着你说怎么揭秘呢？ 啊，我已经说了、啊、那个 反光 啊、 哦，就反光人看不到你。 对，待会儿那个发哥还有一个更大的， 看来你这个练的还不够炉火纯青。 啊，真是，我这个打麻将啊，经常这个 熟， 经常是这个 你戴眼镜吗？ 经常摸相公，你看，反正就是说这个赌博啊，你在国内，哎，在内地一提到这个赌博，大家说，哎呀，赌博害得家破人亡。但是呢，这个人的心理又很奇怪。你说这个马祖的居民，你说马祖的居民他不知道赌博不好吗？ 嗯， 那甚至是澳门的居民，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咱们的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美女主播啊，杨叔说到澳门去， 嗯， 澳门呢？澳门大学就和这个澳门的赌场挨着，大学里面学校里老师说赌博不好，赌博害得家破人亡。但是学生毕业了以后呢，最愿意做什么职业呢？到赌场里去做荷官。一个荷官一个月收入五六万，对不对？比当记者当这个甚至初级的老师都要多。所以说当这个学生的这个属于很分裂的一种状态，你在学校里面就要说啊，赌博不好，但出去以后呢，大家说哎，赌博其实很好，很多钱。 嗯， 没有，他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比如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做小赌怡情， 嗯， 这个大赌伤身。 强赌还灰飞烟灭呢。 所以你这个说老师说他说这个赌博不好的话，肯定是说你不是沉迷到赌博当中去，对吧？但是你说哎，比如说我们香港朋友，然后还像我们自己去澳门，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澳门玩过哈，去澳门有没有赌过。那我就去这个澳门住的时候，我觉得说实话，澳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去他们赌场看看啊，你还真没什么玩的。但你说跟一帮朋友，然后一帮年轻人，可能我们拿个几百块，然后甚至一千块钱，然后我们在澳门赌场哎，一试这个运气哈，一试自己的这个运气一下呢，然后整个大的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哦， 就会成为一个观光， 哦，你觉得赌博会活跃气氛， 对， 啊， 而且大家会成为一个这个旅游景点，一个旅游项目，啊，你知道吗？对， 啊， 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哎好玩的东西。 哦， 嗯，可是我觉得假如说去澳门，我去年五一黄金周那前后我也到澳门，跟几个朋友去澳门， 是 就是去玩嘛。 嗯， 然后其实我没有赌，但是我就想见识一下。可是进到里面的感觉，说的对我自己的感觉，我不觉得里面有很好的 氛围吗？ 氛围，就你会觉得里面大家的那种脸上的表情， 嗯， 要怎么讲？你讲贪婪，就很想在里面，就好像想要博那个东西。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很特别。 啊， 嗯，还有，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澳门的赌场呢，它不会让你看到外面的天色的， 它不会让你意识到时间 的 变化， 对，就其实不会让。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它就是让所有在赌场里面人要浸在一种情绪里面。 嗯， 你可能会迷在里面。那我讲例子，就像我上次一起去是跟一对朋友去嘛。 嗯， 那这个朋友就夫妻，那老公就可能凌晨时间就自己去玩，我们就上房睡觉了嘛。 嗯， 就隔天起来就听到老婆讲这个故事，就讲说他前一天有人在桌上就输了不少， 嗯， 就当然不少。那 后来呢，因为可能身上没有，就希望他老婆去再提点钱回来翻本。后来呢，真的给他翻回来了。 嗯， 可是他老婆担心的就是你翻回来了，因为你翻回来就表示他永远都相信是可以翻回来了， 啊， 所以下一次可能会更大，然后再更翻， 嗯， 那最后可能真的就没了。 嗯， 可他宁可你就是真的输 了 得到的教训， 得一个教 训。可是有时候说， 嗯， 你说觉得你去赢还不见得真的好，因为你永远都觉得你翻得回来，那个心态才会让你不断的黏在那个桌上离不开的。 嗯嗯， 这就是我觉得心态非常重要。就比如说你说刚刚你说你那位朋友，他的这个老公呢，他去赌博的这个心态是想赢钱的，你知道吗？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去这个澳门赌场玩玩的那个心态呢， 你 是 支持澳门人民的生活的。 不，我就好像比如说我拿着一千块，我就去看了一个这个电影，你知道吗？ 嗯， 或者是看完 一千块， 体验一下 能看多少遍赌神呢， 啊？体验一下自己当这个赌神的感觉， 啊， 你知道， 啊， 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经常电影里面看到，就是那种什么大家乐啊，不是大家乐，叫什么百家乐， 百家乐， 什么 大家乐。 你看我 是卖吃的， 我就属于 大家乐吃盒饭， 卖吃的。 嗯，一看我就属于不是这个，不是赌场高手， 啊。好好， 然后就所以大家去电影里面看了那些，哇，那个发那个荷官发牌， 嗯， 然后专业的发牌机，刷刷刷刷刷刷刷， 还有那个这个这个什么骰子呀、对，就等于这个环境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能从来没有体验到的，对吧？你知道我去那多少，我就说啊，我终于体验到这样一个感觉了。 当发哥是什么样的感觉？嘴里在叼根牙签。 你想，那比如说你去什么电影博物馆，那不也就是把电影当中的事情给你真实的看出来吗？那你去这个赌场，也等于是把小时候你看这个赌神啊，这个电影给你描述出来，你就当1000块花了个门票 啊。所以在下面这个关键的问题，你赢了还是输了？ 哎，说实话，我跟你说，我当时抱那个心态是想着1000块扔出去就扔到海里面的，可是没想到，哎，还被我捡了一只大鱼 啊！没想到这1000块又飘回来了 啊！哎，但是其实当时我们飘了，因为1000块嘛，其实我们后来很谨记的告诉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说，哎，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玩久，就一旦我们赢回本出来了，我们就赶紧走，不然的话呢，再玩下去肯定就要输钱。对，然后我们大家收住了，就挺好的， 都收住了。所以最后在你的这个账目上面，你是以是进项 一倍。一倍了， 还赢了钱的， 但其实那个赢钱也并不是说多了1000块钱我有多高兴，这1000块钱能够给我解决什么？我买个房、买个楼之类的，你知道吗？我肯定不能只是赌博来养自己的家，但是就是可以让你的心情一下变好，而且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体验，一个体验非常好 啊。但是我经常在想啊，这个我看了，比如说《赌神》啊，这个香港的这个赌片这个系列，你经常会产生这么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是有机会的。你是有机会，就是我是可以赢的，所以即使是有的时候在家里打个麻将什么的，我经常觉得，哎呀，前面输两把没有关系，我就听到这个音乐啊，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觉得我是有机会的， 真的吗？ 就我不 行，我现在给你准备个耳机， 就 你进赌场的时候就播着这个音乐， 让人觉得心情愉快，就是让你产生让你觉得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总是有这么一种否极泰来的，在地平遥远的地平线上， 可是 会让你产生一种正能量，你知道吧？ 我觉得可能很多内地朋友都没有真正去过赌场的人，甚至没有去过，比如我们不是澳门了，还有拉斯维加斯，就那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就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觉得说赌场是一个很邪恶的地方，会吗？ 对，会有， 会不会？ 会有， 就是说全部是老千呢、还有比如说动不动就砍个手、砍个脚， 对。 其实呢，就当你真正去那个赌场之后，你发现它有点像这个大型的电子游戏机室，高级的电子游戏机室，所以你不会有那种觉得说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不好的一个赌场的印象。 但是因为你还是在小户厅，你还没有进到大户的这个， 哎呦，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跟你分享，就是我其实去那儿，我除了说体验以外呢，我还就观察，我起了一个这个观察的人的这个去赌钱的人的一个这个人啊，我就发现，我们先不说，我肯定观察是屌丝级的了，对， 都只有带了1000块去当赌资的，输完了没不？ 那些高级的可能在房里面呢，我看不到，砍手砍脚，但是我在这个大厅里面看到，就是其实分两种人的，第一种其实他真的就是可能是揣了大几万，甚至大几万，然后但也是大厅，然后可能一抛注就可能几千块的抛，1000、2000这样抛。那这些人他们可能真的是为了去挣钱的。对，我去澳门的船上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个，他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还是我老乡湖南人，然后一个人晚上12点多，我说诶你去哪儿啊，他说哦我去澳门，我说哇12点，我说你一个人，他说对去试一下手气。像这一类人是真的说诶他们是想去挣钱的，因为他们相信 职业赌徒， 也不是职业赌徒，就是他们相信，就像你刚刚说的，相信可以捞本，相信可以否极泰来，我相信可以挣到钱。那这是一类人， 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 对，不是以娱乐为的、这一类人，其实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呢，其实去澳门赌场更多的人，甚至去拉斯维加斯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这帮人，就旅游客、游客，我花1000、2000块，我去那玩一玩，然后就玩完之后，可能我这一年旅游一次，去澳门一次，我就赌一次。那你说这1、2千块钱，你捐给这个旅游事业，比如说捐给海南三亚旅游事业，那有什么何尝不可，对吧？ 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个，就刚我们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自制的能力，就你到底能不能在那个地方，你觉得能收手要收了，我觉得不能够再搏了，就自己规律自己的一个能力。所以有些人没有办法，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只要听赌场，看到赌场的相关的新闻，要不然就家破人亡的，要不然你刚才说砍手砍脚，就永远在赌的跟赌相关的这些新闻，你不会有人说哇有人用了100块去搏得100万，这样很正面的正能量，他不会有这个讯息给你。所以你刚刚还有我们在讨论到底赌博他的道德，他真的是叫这个道德要怎么去定义呢？ 你说这个，我想到我们之前在讨论，你说台湾叫博弈啊， 对，博弈。 有的时候他们说，哎，比如说那天这个新闻标题说海南这个，有人说博彩合法化，但马上有人说不对啊，内地的这个博彩 博彩，博彩包括彩票的， 是 彩票其实是有部分的合法的。你说彩票跟我这个其他的这个赌博有什么、哦、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彩票是国家这个、 嗯、 国家公立的这个事业啊，是这个好像它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支持，其实它的运行的机制没有任何的区别，在我 你不知道内地有新闻，有人买彩票买的倾家荡产， 对啊， 也 有人买彩票，这个彩票是合法的，他也可以做的倾家荡产。但是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会把赌博和买彩票，好像我们一说到博彩，比如说像你说买个马， 对、 嗯，或者说买一个足球彩票、六合彩啊，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无伤大雅。但是你去赌博，这个就变成一件道德败坏的事情。 是。所以我觉得刚刚就回归到你说刚刚讲到赌场它带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复杂。你说你我们到像到澳门的话，你看它周边开的都是哪些店，当铺给你借钱的，或者这些店，你会发现它的那种相关的东西好像都给你比较负面的感觉， 就是要把你剥光了的， 就好像对。而且你说在那些赌场里面附近也都是就都是精品店这些东西，那这还好一点，你零钱才有办法买嘛。可是它附近就是要你没有了还要借钱。对，我也试过有朋友的母亲就是到澳门去赌，赌到就是在那边把东西都压了，得要这个朋友去花钱去赎回来啦。那为什么赌场可以做到这样呢？我不只让你赌完没有，我还愿意借给你。对，你已经是负数，我还愿意让你赌。而且说真的，你说不管看电影也好听也好，就是庄家永远是最厉害， 当然了。 你说你不要说那些老千好了，我们也我记得有部美国电影，他就有一个念数学系的很厉害的，他用算术的这种逻辑去跟你，可是只要你赚的多，发现你有一点哎突然赢得多了，这些专家就开始紧张了，把你赶走 了。对， 所以其实永远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庄家的。 所以这个我看的一个就是千王啊自己出来现身说法的这么一个片子，他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说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带了100块钱去赌，你先拍上桌子，这100块就变成90块了，庄家抽头就已经抽掉10块了，然后你这一轮一轮下去，我就很想知道有没有真的数学家会，或者说你真的是算得清楚这个进度，你明白得清楚这个进度，你仍然愿意去赌的。 有一个有人数学家还真算过，比如说玩那个、我刚刚说到这个大家乐、百家乐、 百家乐， 就是其实是大小嘛，猜大小。 对对对， 他们就有一个方法说，比如说我这一把先10块钱，猜小，好，如果我输了吧，好，那我就下一把我继续猜小，我放20块钱，对，那这个20块呢，如果我再输了的话呢，我下一把翻倍。20变成40，我压40。我只要这一把我还是猜小。对，就一直这么连续下去。只要其中有一把赢了，我一定可以翻本。 哦， 你知道吗？有没有有没有明白过来？ 没怎么明白。我们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我让我想一下。 赌王就是赌王，4张皮蛋全给你拿到了，不过你还是走霉运。你的科技资讯太落后了，你戴的这部液晶体显影眼镜是2年前美国过时的产品。而我这副隐形液晶体显影眼镜是上个月西德最新产品，价值11万美金。 哎，你看这个发哥啊，我就觉得从小看这个赌神这个电影就是毒害青少年。每次我听到这个当当当当当当这个音乐，我就 又来了， 我就觉得 我给你一副耳机，你是澳门， 我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但后来这个眼睛近视了以后，我就发现你现在给我一副这个液晶体的显影眼镜看别人的牌，我还得特制一副有度数的，不然我都看不见。 这个电影我觉得绝对是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的。对，然后其实真正在赌场当中呢，就像我说的，除非我们除去那些真的是把赌场当做这个生存工具的人以外，那些娱乐的人，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游乐场。 哎，但是啊，你一说到赌啊，就很多人就自然而然脱口而出一句话：中国人好赌。 当然， 我真的在想，为什么呢？你说这个 这个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吗？ 而且我刚刚不是我们一直在说好像这个赌啊，赌场很不对，但我后来想，你说在中国内地，哇，我们虽然说没有明显的说开一个赌场，但是你说谁家大人不打个麻将，谁家大人不打个这个扑克，谁家大人不玩点这个小赌博呢，对吧？ 为什么呢？这个佩芬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喜欢赌？ 就有时候，那以前我们在家里过年呢、啊，就跟妈跟老弟也会就自己玩玩麻将。 对，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消遣。但我觉得也没有到赌的程度，就是反正打发时间，大家玩玩，而且在那边摸牌的时候，大家可以笑笑开开玩笑。就在家里面的层次可能会是这样。对啊，所以应该就是消遣一下，怡情一下了。 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啊，我主要是在香港感受到这种气氛。你就看这个香港每周两天跑马日嘛，这个然后报纸上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马经，然后你在这个跑马日呢，你坐这个地铁，就如果他经过马场的话，这一站你就看这个车厢里面坐的通常都是买马的这些阿伯。这个马场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所有人都在看那个马经跟天书一样的，然后呢，当然最后只有一匹马能赢嘛。剩下的马场里面永远都是骂人的，永远都是在那边抱怨的，只不管是谁赢，大部分90%以上人都在骂。然后呢，大家又乐此不疲的在这个不断的排队买这种马，又普遍的透露出一种，你看虽然前脚他输了钱啊，他骂，后脚呢他又洋溢着一种乐观的精神。我有的时候经常在想，你说谁说中国人没有这个中国梦，或者说人家有美国梦，中国梦是什么？ 赌场赢吗？ 中国梦啊，我自己的一个感觉经常跟这个赌博是联合在一起的。我相信我这个能够走路摔一跤捡到金元宝。你说美国人美国梦，相信这个每个人机会都是平等的，上帝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我努力工作我最终都可以变富。中国人说我只要在我赌一把，我就是我有这个概率在，每个人的这个概率都是存在的。 我还有觉得另外一种，还有你刚刚说的，除了说这个捡到金元宝的可能性之外呢，还有些人可能比如年纪大，他们真的没有什么事，你知道吧？就是每天也就那么无聊，然后身上有一点钱呢，你说这点钱我也不可能去搞点什么事业，我就顶多买个马，这个买个马算是个生活的寄托， 是啊， 对。 而且你看，有时候你现在在赌马日，你去茶餐厅特别多，就发现外面那些位置啊，上面都是一些可能也许就一些餐厅的员工，他们就中午休息的时候去买个票，然后坐在那边，你会发现刚刚就呼应了 Vincent 说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梦。我可能平常我的收入不太高，我就希望透过这个东西，也许可以有一个希望存在。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这样，所以为什么好事老是在出现，可是好像又永远在做这件事情？ 是， 对， 你会觉得。又是这些可能普遍收入不是很高的人，他是最热衷去参加这样博彩的这样的事业。 是啊，可是我再回到另外一个层次讲到，刚刚我们讲到赌场这个问题，因为刚刚我在早知道上网就刚好看到台湾今天有一个新闻，你说真的是要赌场才能够发生这些负面的新闻吗？今天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导游，她就是网上的赌场。就现在很多的赌博就开在网络上，他在网络上就后来就这样也是着迷狂赌嘛，就狂输了上千万的台币，然后就借地下钱庄，然后现在就被人家威胁什么。所以你说赌，你真的是要很明确的有个赌场在那边开了，你才会远离，就是没有你会有赌这件事情吗？其实不是，你说现在真的科技太发达了，你身边任何时候都有，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每个人。你说像 Harry 觉得，哎，我们大家几个朋友出去玩一下，我们啊够了，就1000块，即使输了没关系，大家开心就好了。可是很多人呢，就是没有办法去克制。那、 佩芬这里说他。我觉得很重要，他说赌啊不需要有赌场。 对。 这个我是同意的。你看这个即使是我们不认为是赌片，经常有，哎，我给你打个赌。比如说这个赌啊，你不要看可能是1块2块，可能是我赌上一条命跟你打一个赌。这种其实也是一种赌法。而且呢这个赌呢，我经常就觉得赌场通常都是庄家去坑这个游客钱的一个地方。而赌这个机制设立呢，往往是怎么说呢，信息比较充分的人，或者我们一般人认为聪明人，去坑不那么聪明的人的这么一个办法。你看现在这种欧洲大的博彩公司，它里面是什么样的机制？它其实是用超级计算机，用大的电脑去计算概率，就它用这个概率风险对冲，最后我算出一个我庄家稳赚不赔的一个模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为什么庄家会稳赚不赔的这个问题。那个当时大马就介绍说，哎，这个博彩公司互相之间 还可以互相这个对冲它的这个风险、嗯、有一点像这个华尔街，你说做股票做投资，其实很多金融业都有这样的道理。对于普通的民众，你说可能很多这个茶餐厅打工的这个小工，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么多，他也没有超级计算机，他会去相信一些哎，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然后呢就最后就被有超级计算机的人给坑了。 是，所以我觉得刚刚傅医生讲到，你说股票其实也是一种赌，不是吗、嗯、可是我只觉得为什么你觉得赌场的赌会让你觉得很反感、嗯、很讨厌、嗯、我觉得就在于很多的规管上面、嗯、你说股票你没了钱他会不会再让你买，不会嘛那还有在监管上他不会就还提供个什么借钱给你什么什么这种、嗯、可是我说在赌场他相关的周边呢，还有就是这个赌开赌场的这些人的这些形象， 嗯， 对，你会觉得就是老是这么负面，所以你觉得对赌场就会有那么的，对， 你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遗憾，反而这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个真的这个道貌岸然的这些高级赌徒们在那儿做得 好的。 还有我说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啊、我说道德的尺你要怎么定义、嗯、你有时候你觉得赌，其实你说生活中其实大家都在多多少少都会赌，我不是说不一定是赌钱的那种赌、嗯、你很多时候都在一种博弈的状态上， 对， 你赌，可是你要怎么样在道德上很明显去反对一个东西一个明显的一个标的物就是赌场、 啊、 所以他会当然会比较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反对声浪、嗯、 如果佩芬说这个赌场他有他的比如说他的规管的问题的话，那我反倒觉得赌场啊，如果比如说在海南、 嗯、 真的名正言顺的我们开一个赌场的话、 嗯、 这个规管一定是好过现在中国内地存在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下的这个黑暗的赌场的，甚至比如说大家这个黑暗的有一些这个什么交易啊、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跑马啊、嗯、我不知道内地有什么所谓的 这个 六合彩之类的， 赌这个比如说内地通过香港的这个赌场往 下 下注， 对，私下的这一些 啊， 所以说那些的话可能就不仅仅是偏上到牵涉到说哎你没有了钱之后我可以给你借钱、 嗯、 那本来说实话这个借钱这个事情呢也是个合法的对吧、 嗯、 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做的可能就是有欺诈、 嗯、 或者是本来有这个我控制这个出球或者比如说跑马那个事情、 啊、我就 操盘 的 对 操盘 的这个可能性、 嗯嗯、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比赌场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内地的这个老百姓来说更大呢、 啊、哎，你这个观点啊，就是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听众打进来他就说这个看法赌场跟卖淫或者说这个性工作啊有一点像、 啊、 就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禁是没有办法绝对的禁止干净的，你还不如我给他一点空间、 嗯、 我反而可以有一个 规管， 可以给他有一个办法保护起来、嗯、因为你刚刚说为什么你说博彩事业这个我们今天去摇这个彩票呢要是有人作假、 嗯、 哎，这个大家都是盯着的，我至少会有一个机会，比如说你在程序上博彩这个摇彩票会要求一个公正的一个程序啊，电视直播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哎，你这个赌博是非法的，一切赌博都不行，那么大家地下去赌呢，这些庄家他就什么方法都可以了，因为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 嗯、 是 一个没有规则，反而不如由 一个规则， 有一个好比国家来开赌场， 嗯， 国家来开赌场，这样你至少大家舆论啊或者说有一些现有的一些机器还可以来监督，那有的人还说了、嗯、这个也还是一个发现贪官的在国内发现这个贪官的一个好办法，引蛇出洞。 最后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一直说到这海南到底要不要开这赌场嘛、 嗯、 我就觉得比如说你看国外他们有些很多国家、 嗯、 他们这个开这赌场开这个规章制度定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朝鲜， 嗯， 你看朝鲜那样一个相对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啊，他、 嗯、 都有赌场，每一个这个五星级酒店下面就招待外宾的五星级酒店下面、 嗯、只有外国人去的， 都有一个这个赌场， 主要是中国人、嗯、 而且那个赌场下面呢他不允许朝鲜人自己进去的， 对， 他只允许外国游客进去、 嗯、 对，那你看新加坡赌场也是、 嗯、 所以新加坡人进去之前都要先给100块新币， 对 对、 嗯、 那你想说 限制你 对、 嗯、 限制你当地人或者限制小朋友 对 吧，而且你看比如说香港这个赛马会、 嗯、 赛马会特别明文大，每一个赛马会门口都挂了一个牌子说、 嗯、 18岁禁止入内， 穿校服者不能入内， 对，穿校服18岁以下禁止入内、 嗯、 所以说这些我觉得把这些大家的赌的这个欲望啊、 嗯、 把它放在阳光之下好好规管、 嗯嗯、 我觉得是不能说完全没问题，但至少比现在大家暗藏在这个黑暗当中要来得好。 嗯，就好像如果说让我去赌啊，我走进一个赌场，我最担心的啊不是说这个我赌输了钱、 嗯、 而是我怕有人出老千、 嗯、 以我不知道的形式出老千、哦、就其实是一个混乱的一个规则，如果说这个规则是明确的，那我输了钱这个所谓愿赌服输， 对， 哎，我自己可能心理上还可以接受、 嗯、 但是你要是有一个混乱的规则，那就是 对， 泥沙俱下，什么东西都有了、 嗯、 好，我们今天这个三D化新闻讨论了，你说这个赌场啊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呢那有一首歌大家肯定听说过的，这个叫做我拿青春 赌明天啊，这个赌明天。在听这首歌之前，我们先强调一下，待会儿要开放的 今天这个 call in 的话题哈。那其实这两天呢，刚我们一直说赌嘛，那这两天也是这个日本的安倍晋三啊， 有人说他也是一个赌徒， 对，也是个赌徒。然后他这个说放出了狠话，说在这个说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呢，其实是引起了这个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反日情绪。 对， 那这个相当于是让这个老百姓像中国呢和制造和邻国，特别是日本对抗的这样舆论。那我不知道大家各位所都是这个从小接受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的教育会掀起我们的一个反日情绪呢？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那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功能直接跟我们交流。 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琦。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到的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启程这个访美啊，那他在这个美国呢，他就表示说呢，这个中国实行的爱国教育啊，等于就是反日，煽起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反日情绪。那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想听一听我们各位优瑞的听众的意见，大家觉得说，哎，我们从小接受到了中国爱国教育，是不是真的煽起了我们的一个反日情绪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我跟在开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跟明显讨论一下这两个概念。第一，中国爱国教育，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当然是我们从小每个人中国人要接受到了一个教育。这个所谓的反日情绪，我们先要把这个反日情绪好好弄明白一下。什么叫反日情绪？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哈，就是所谓的这个恨，对不对？ 仇日情绪。 对，仇日情绪就是一个仇恨在这里。那这两者 有一种爱的教育，教育出一种仇恨，哎，这中间是怎么一个转了一个弯？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爱会变成一个恨呢？那其实这个 由爱生恨啊。 其实这个恨呢，在明宏看来哈，有时候恨呢，有两种可能。第一，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落后，会努力进步；第二种呢，可能就你不管人家怎么样，我要固步自封，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恨其实有正有反，有反的两个效果。那今天我们要听听您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看的。好了，我们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第一位是我们的这个李先生哈，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李先生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山东烟台。 山东的李先生 啊啊。这个我们去年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全球反日同盟会这个网站，可以找到我们算是在大陆最早抵制日货的一帮人啊。那么这个抵制日货啊，这个问题是因为日本右翼问题导致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国是日本的钱袋子，是日本的菜篮子。日本的很多，日本的土地有限啊，的蔬菜啊，很多食品呢从大陆进口。在2012年之前也有过几次国内的反日游行啊，最终呢，其实来讲，不了了之啊。日本人对中国很了解啊。31年的9.18事变啊，离至今呢恰好81年，很巧合的一个数字啊。非常巧合啊。我们不管中国政府采取什么外交行为，采取什么行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民哈，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捂住钱袋子。 所以您觉得说这个反日情绪是没有问题的？本来因为这个反日情绪是因为日本的右翼他们来掀起的，对吗？ 对对， 而不是中国爱国教育。 他是一份子啊，右翼也是日本人一份子啊，对不对？啊，我们作为百姓来讲，我们捂住钱袋，我们不买日本货，好吧，对不对？那你日本经济就不发展了吧？你日本经济就受影响了，你们日本的企业界、日本的国民就会排斥你这个右翼分子。 好， 我们百姓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百姓做别的做不到。 好的， 因为这政治是由国家来负责。 好，谢谢谢谢李先生，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刚刚他说，其实就是不管这个政府怎么样，我们老百姓能做到就是反日货，不把自己的钱给日本人。 嗯，那这个李先生并没有提到这个教育的问题啊，但是、似乎也是这个证明了 说他不觉得反日情绪是个问题， 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我们的杨小姐，杨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杨小姐来自哪里？ 我来自西安。 嗯，您怎么来觉得说对于安倍他说中国爱国教育等于是掀起了反日情绪，您认同吗？ 我觉得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因为西安这里就是去年他会也有一些就是报纸上也报道过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因为反日然后造成了一些就是暴力事件，但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事件之后呢，我们很多年轻人也在网上就有过讨论说其实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爱国或者是恨日本人，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就是说我们爱国就是为了反日然后对一个其他民族的动作上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客观的。 嗯， 是这样。然后对于刚才前面那位先生说的，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然后来做出一点我们的爱国情绪，就是爱国情感的表达，我觉得那个是认同的。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就是不再去那个日本去旅游购物或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没有伤害到自身包括的那个情况下一种很好的方式。 嗯，好的，谢谢杨小姐，谢谢您，再见。 嗯，杨小姐还是提到了去年西安发生的这个反日游行当中的一个暴力的事件啊，她认为这个跟这个反日或者说爱国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 就 是只 是 一种这个发出自己的声音哈。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是我们的 Jasmine，Jasmine 你好。 你好。 Jasmine 来自哪里？ 我来自浙江。 浙江的 Jasmine， 您觉得中国爱国教育等于反日吗？掀起了你的反日情绪没有？ 这个我其实不同意这个观点。首先呢，我也经历和所有中国人一样的爱国教育嘛，但是我不但不仇日，而且对日本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包括他们的科技啊、文学，还有日本政府对他们本国人民负责的态度等等。但是如果说我们一直在灌输侵略战争的历史以至于仇日这个论断，我觉得不成立。因为中国教科书它不只说日本侵华，它也说八国联军屠杀，也说德国的法西斯屠杀，那为什么不见中国人有仇英仇美仇德呢？我觉得我们不满的是日本迄今为止它掩盖事实，它不承认历史真相，这个不负责的态度。而且这个抗争是中国大陆有、台湾有、东南亚各国都有的。而且我承认中国一些人的爱国情绪很多时候他的抒发的方式不理智，但是说因为爱国教育而引起反日这个思潮我是不同意的。 这次明说的非常好哈。好，谢谢您。再见。我觉得他刚刚说的挺好的哈，他是说到这个其实所谓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并不是只是觉得对日本有意见，那可能其实很多其他地方那也会有历史也会有这样的教育，但是为什么我就只是对日本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日本始终没有认可这样历史的一个情况哈。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我们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喂，方先生。哎，方先生你好，是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广东。 您怎么来看啊？这个安倍他说中国爱国教育等于就反日哈，您认同吗？ 我是认为日本应该反审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反日情绪就是日本侵华伤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使我们中国人民所受的那个伤痛是刻骨铭心的。可是日本至今不道歉、不思改悔，反而想推翻二战以后这个秩序，就是说你战败国还想拿战胜国的领土岛屿，其实他本来就是什么岛屿都不能有的，他就除了他本土，所以是他的所作所为掀起了中国人民的历史的伤痛和仇恨，反日是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说如果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忘记了历史，忘记了过去是日本自然他不思改悔的历史，那中华民族也就没希望了。 好，谢谢方先生您的意见，再见。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听到最后一位，是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彭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武汉。 嗯，武汉的彭先生哈，您觉得说这个安倍啊，他说中国爱国教育等于是掀起老百姓的反日情绪，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个言论，不管是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个很荒谬的事情。 嗯， 我有三点想说。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中国做的也说清楚了，是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反日主义教育。之所以他认为，哪怕是在客观事实上会有带来一定反日的这样的效果，那也是因为的的确确历史上他们做过对不起中国的事情。 嗯嗯， 所以这种事实拿来本身无可厚非。 嗯，第二点 就算不谈这些，我们回到现在来看，其实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在这个历史上过去哈，曾经欺负过我们中国的国家有很多。其实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土地的最多的又不是日本，是俄国；抢走中国文物最多的也不是日本，是英国和法国他们。可是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反俄的情绪并不是那么高，反英法的情绪也不像反日那么高呢？ 嗯嗯， 说明人民做这样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它不是只依据你过去做过什么，也要看你现在， 嗯， 你一直以来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如何对待历史。 好， 所以这样的也是日本自己所作所为。那么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其实从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因为如果按照日本自己的说法，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给他人民讲了一些历史，就叫煽动反日情绪的话，就不可以的话，那么现在日本把这种歪曲的事实和这些言论拿到国际上去，拉拢美国也好，拉拢东南亚的国家也好，煽动周围的所有国家一起来对华形成一种压制和钳制的话，那么这不也相当于是他在煽动反华的情绪和言论吗？ 嗯，是的。 为什么他一个国家可以用歪曲的事情去拉拢别人，而不能让我们中国用自己的事实告诉自己的人民呢？ 好的，谢谢，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彭先生，再见。 嗯。 好， 彭先生说的非常全面啊，这个从逻辑啊、情感、事实上全部一一驳倒。 嗯，今天看到很多朋友的观点意见，就是说中国这个爱国教育的，并不是真让我们掀起了反日的情绪，而是因为日本没有正视历史，才让我们对日本有这么如此大的一个情绪和仇恨的心理。 嗯，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明宏， 再会， 再见。